锵锵三人行，哎呀，今天我是学生了啊，这是我就是新闻系的，黄玉教授，咱们浸会大学新闻系的主任，跟徐老师也熟吧？ 熟熟， 哎， 同行， 同行，对，今天就说说你们这同行的事儿啊，我倒想请你们说道说道来，这个南方周末发了一大版，谈到什么呢？就现在所说就是在内地了高校评估的问题，但是这个事儿啊有个话头，就是说啊。在网上流传甚广，有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就是六个校领导啊站在两边，在最居中位置的呢是一个非常俏丽的一个女秘书，然后这个照片啊留了，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他们说呢为什么这个照片在网上流传这么广呢，说主要是因为这个女孩子、啊、长得确实是比较俏丽，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说人家广西师大的这些校领导人家肯定也不是因为这个姑娘长得好看才这么尊崇她，说是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广西师大迎接这个专家组，上头来的专家组要评估，而这个女孩子呢是专家组的秘书，是吧，这个咱们 新闻，而这个秘书呢其实还不是教育部的秘书，她是湖南一个大学 啊，抽调过去， 抽调过去的 啊、 嗯。然后你看那个花也挺有意思，那花也老逼是价钱的 啊、哦。 然后你看那个花，然后六个领导正儿八经的，其实就是希望做给那个教育部看， 嗯， 他们对评估怎么样重视？ 对， 就这几年那个评估，整个搞得高教哈、 啊。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拍那个评估组的，比方负责人的马屁，要找一个秘书呢？ 他有可能有先遣，对吗？ 先遣秘书。 他那个评估很复杂的，和香港一样的， 不 是英国人搞出来的。 你也不能光说广西师大，人家这个报道里反复提到，就是说广西师大这次迎接评估是个综合的系统计划，而这些计划说实在话，并不见得它是始作俑者，很多它都是学的其他高校的，就是说迎接专家组评估要这样去招待，就说这个小女秘书啊。好像十几回了，在各个大学都受到尊崇啊。 对， 你这个宰相门前七品官嘛， 不，秘书是很重要的。我 当然女秘书更重要。 我见过一个秘书长的秘书，后来我就说，很多人拍他马屁，就宠着他。我这秘书我就问了，我说你是为什么呢？他说首先，所有这一级政府的事情，你知道大大小小都要通过秘书长。 嗯， 对不对，所有书记的事情都要通过秘书长，那秘书长呢他搞不清楚这些事情，他要靠他的秘书来准备， 嗯， 所以有人就开玩笑说你是不是能够叫这个秘书长开心或者叫他不开心啊，他说不，这就是坏的秘书了， 嗯， 我呢不能叫他开心或者不开心，但是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心什么时候不开心， 还有什么时候有需要什么时候不需要、 然后呢他就决定这个东西呢是在他开心的时候送上去还是他不开心的时候送上去， 是是是， 这就决定你的命运了，所以很多人就是围着这个秘书长的秘书就 当然我也注意到了 这一类的评估哈、嗯、包括博士点， 嗯， 什么研究中心211工程987什么、嗯、一波一波的，其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了， 什么 这个怎么样对付这些来评估的人， 嗯， 让他们上下共谋，最后呢得到大家要得到的东西，这里面有很多种名堂， 你看看他好像还有一张照片，就这个校园里啊怎么布置啊，你看这是挂着这迎接这个评估，就说呀这个你看这个报道里讲的啊，就说这个广西师大在专家组到来的前一天，校警啊学生会都守在校门口，只有带了校徽的人才能进去，就是平常也不大这么要求，然后呢就是说为了迎接评估，学校饭堂里的饭桌都翻了新，饭菜好像最近几天也好吃了，而且呢为了迎接评估专门布置几个学生在食堂里等着专家组的，要是到食堂来学生马上要演出这个津津有味吃的这个样子，感觉吃得很满意，本科生以前不用做早操，但是评估前这两周他们必须6点起床，6点半做操，7点半早读，8点上课，而且学生们还被要求这几周啊不能在路上吃零食，包括不能喝牛奶，被专家看到了印象不好，甚至是学生谈恋爱那个情侣啊，平常你们乱来 这段日子情侣在校园走不准手拉手 no kiss no kiss 不是拉手都不能拉手那不是个 kiss 这个都是很多经验以前还有了、就是你表面上但是还有很多问题的话呢总有人秘密的要去反映他们现在又发明了一种叫信息源制度就跟你每个人呢哥几个呢就安排一个自己人如果他们要单独行动或者说我要去告英状的话那就对不起那些人呢都会要不组织要不就揭发最后他们没有好果子吃 哦，对对听说还有谍报系统就是说据说是有一个老师大概在课堂上看周围没人就说了两句对这个评估工作的这个怪话很快校领导就把他找去了因为有人说了他说这个 这个很普遍啊除了这个学校以外其他都是这样 广西师大其实最早的时候他评的是良好他也不以为然后来呢他们一看比他们差的学校他们认为比他们差的学校通过种种的运作评到都是优秀他们坐不住了、这个东西还有一种叫投之以利报之以桃如果他们这次对他们来隆重接待给他们很多好处下次呢他们也会请回去因为教育部本身它不是个实体所谓这些评估啊专家啊都是各个学校抽调的 对对对 大家都知道这个游戏规则啊、里面猫腻很多 就是回头没准你就到我学校来检查来了、是吗 广西师大出版社不错的 广西师大出版社很好 的他们出版 好的 好多好书都是广西师大出版社 不过我知道这个评审啊比方我以前在华东师大我们现代文学是真的是除了北大我们是最好的可是到现在还没评上全国 真的对我们 开玩笑就是 除了人大 就是不会 好的 就是不会做这种自我宣传就招待的不好啊 其实那个评估那种毛病哈、香港也在蔓延 哎，香港不评估吗香港 评估评的厉害其实这些东西呢这几年呢这十多年呢受英国那套东西管制影响很大很多时候呢其实大陆现在也在抄袭英国的那套评估系统、英国呢它是这样的它九十年代以后不是大量的一些大学升格嘛 对 然后教育一下普及了然后过了几年以后它发现那个教育质量很难控制那怎么办呢他就玩了一种猫捉老鼠的那种游戏规则然后他就制定一套体制他说我现在要评估你们的质量了那么前几年呢他发明了一个词儿叫做教学研究的过程评估突然之间成立一些什么专家委员会然后呢这个呢香港政府呢也一样照做然后每隔五年嘛然后这个评估下来呢大家觉得很不好然后提了很多意见他现在突然之间又改变了他的香港政府就成立一个叫做学术质量局就专门说告诉你每过几年然后今年又发明了一个也是从英国拷贝过来的其实国内也一样他叫做教学结果评估派专家准备文件然后呢他要做很多蹲点啊然后考察的工作香港呢因为没有这个国内那种风气所以呢他就做了很多官僚体制的那种安排准备大量的文件准备安排我们、 香港不搞请客 吃饭香港跟内地的基本的区别是内地呢这个过程很荒唐结果呢有时候还进常理香港呢过程很合理结果是荒唐 啊这为什么呢 对就是这样因为香港它这个过程真的很合理它程序第一程序正义所以它评审的这个制度啊很就是它真的比较少可以看到因为人事关系比方说因为拍马屁或者因为受理你绝对不能想象这些评审团会受理啊或者是他们这个比方说这个女秘书会有什么别的猫腻啊这些在香港制度里面绝对不可能出现可是最后的结果荒唐但我跟你讲 常常很荒唐真的 荒唐的没话说 那能荒唐的什么 比方最简单的 AOE 我们每个人要交五个 item 他英文说五个就五件研究成果 对 拿上去给他评 嗯 你的最好你可以评到五分最差当然是零分他每一样成果呢他有一个零跟一的区别就承认不承认但是这个 item 是他怎么定的你30万字的一本书是一个 item 你5000字的一篇论文也是一个 item 你明白吗那就是说等于是我问过他主持人我说等于是假如说我翻译整本红楼梦跟我翻译的几首唐诗他说都算一个 item 而他评的时候呢看你中间有没有毛病你想你整整一本书当然会有毛病了 对 我这本书里面拿出一张我就得一分我拿整本书上去得零分 而且他有一套算法比如说你这个 item 是一塌糊涂 在一个他认为世界上比较有名的期刊上发表了 你其他呢都不需要交， 对， 你就满分了 啊。 另外一个人呢，比如说他交了15件，都挺好，都挺有影响的，但是呢，因为中国国内呢，他没有一个 其他 的等级制度 了、 嗯、中文呢，他基本上呢，心里面嘴上不说，心里面呢也觉得不算什么，不是国际化的，所以你哪怕你弄了再多，他给你算0.1分、0.2分，最后你的总分加起来是0.3分，哪怕你的研究做得再出色，他不管的。 哦，但是你们说这个荒唐，还说的好像还毕竟还是学术成果本身呢、啊。我在这个报道里边看呢、啊，说是这个检查组走了之后啊，这个学生发现，就前几天呢、啊，学校里的那个厕所呀、洗手间呢、啊，又有那个纸巾了，又有那个手纸了嘛，又有那个洗手液了什么的。所以专家组走了之后，学生去厕所总说怎么没了，然后呢，清洁工 下次检查 不是清洁工跟那学生说，那不是给你们用的。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们说正经的，我倒问问你，就说他是不是总得评？因为这件事儿啊，引起很多议论。就像你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季宝成，就是说最近放话说大学评估太多太烂，然后连一个教育部的这么一个副部长最近也表示说这个评估过程存在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可是报道里也讲呢，说这事儿啊，客观来说，比如说是广西师大，他为了迎接这个评估啊，他是几千万的这个投入，也真投入了，包括这个计算机啊，更新这个设备，学生英语听力啊，也就是说他客观上他是不是确实也有好处呢？ 客观上是有这个呢。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学校一级的评估呢，它确实能够把它作为一个规范化，它有这个，但是呢有很多评估里面的猫腻，就是说在一个类似档次的学校里面大家都差不多，凭什么我要说你好？那不就靠人的关系嘛。你也不知道有些评估的学校他事先打听好谁是成员，他有什么爱好，比如说有些人喜欢桑拿的，对吧，有些人喜欢喝酒的，有些人喜欢怎么样的，都给他安排的。 这我听着不光是高校啊，什么厂矿企业很多都是这样啊。 所以现在有些专门靠评估吃饭的教授都富得肥油啊。 啊，这能还能收钱呢？ 当然 他有一个活动费，比如说你要来考察我们这个博士点，对吧， 嗯， 你凭什么我叫你来呢？给他10万块钱，这就是考察的费用。这个10万块钱呢是学校正当理由给的。 嗯， 那么一个学校10万块，你想想他要考察7-8个学校，然后只有1-2个学校能评上。 但是他要 拿好处，所以正因为内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对香港这种所谓现代化过度现代化的这种官僚弊病啊，我们就稍微原谅一点了。就是说我觉得香港这种啊是官僚主义出来的毛病，大陆这个是贪腐。 你像内地这个，他就是评上优了，有什么好处？ 哦、 就是这学校 好多了， 为什么愿意？ 好处多了， 而且国家经费就多了，你这个学校威望就高了。 然后你 在你任上，你如果做校长，在你任上把重点学科提高多了，你这个学校名气就响了， 还有招生， 我官运也亨通了。 那个有可能， 当然这是你的成绩、啊， 但日子好过了嘛。 啊，日子。 然后整个学校各方面都好。我最近去复旦，光华楼那阔气啊。那华东师大那惨啊， 这又都是为拐弯为自己母校说话。 他那边我也帮复旦做事， 广西师大的其实还好， 他 有些学校呢更厉害的，就是把那些艺术啊、体操啊那些女学生 啊 派出去单个单的服务，但这个服务不是说不好的服务，就反正就给你贴身吧，你要什么我给你解决什么。 哎呦，这好，这我也应该参加， 给你参观， 给你参观呐、啊， 给你参观， 聊天呐、啊，请教一些学术问题呐、 啊。他们说有的这学校啊，专家组一来，这学校其实都没那么多车的，但是一个专家给配一辆专车，配一个秘书，甚至这学校汽车不够啊，给有车的老师1000几百块钱租这个老师的车，配给专家在校园里巡行。我说这是， 因为现在慢慢就要成立一个评估经济了嘛，这个带动很多的产业，拉动很多产业，酒店呐、啊、奢侈服务行业呐、啊，还有很多器设备啊，都起来了。 我天哪！ 但归根结底，你想，大学是教育人的地方，这样上面自己这样做，那怎么下面教学生啊？所以这真是很悲观。我们现在学生在讨论，我们最近在讲这个骆驼祥子，就讲他从一开始很正直的人，怎么到最后就堕落下去了。很多同学都说没办法，社会上就是这样。就刚才讲法，我本来我是相信我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教我，学校教我，我做5分我得5分， 可是我后来出去以后，我才发现旁边的人做两分得了六分， 嗯， 那我怎么办？那我可能我做五分我至少也要得六分吧，那你有一分就是虚的了。就渐渐这样大家都来大学里边，你仔细想想还是这样的道理。我本来比方我广西师大我很好做，我五分五分，可旁边有个学校做了两分得了六分， 对， 那我怎么办呢？我们也加两分，我们多加点草纸啊，我们多加点， 他们这个叫高校潜规则嘛， 啊， 都有这个词儿。但这个潜规则和男女关系没什么太大关系，就怎么样去把这些评估的人搞定。 你像我就觉得这里头的招啊，就说就是原本比如说是还要查教案，它涉及到还伪造教案，而且我觉得这个伪造的这个水平啊都已经到了那种古董行里的，就是你知道吗，他把这个三年前的教案怎么弄呢，什么还放在锅里煮把它做旧，你知道吗，他这样看，而且就是临时改论文，改论文，比如说过去可能这个卷子改的比较草，然后为了应付评估啊，他可能要调这个档案看呢，专门找人还给钱的，就重新论文要写清楚得分点，这儿是给十分，为什么给十分，这些评语都重新弄过呀，这完全是 他可以外包委托到深圳罗湖火车站找那些专门做假证件那些公司， 我跟你讲 承叫他们承包去做， 不是我就觉得为什么就说所有的都是为了应付这个评审包括评奖啊， 他有利益， 我自己都有这个 利益分配、 啊、我自己都有这个体会，就当年我有一个什么这个新闻的一个作品得过奖啊，咱就别说什么奖了，但是我跟你坦白讲那个新闻作品没有播出过的，为什么啊，因为比如说这个节目真播出的时候，它是按照这个电视台的原本的这个时间乱七八糟的，可能有一个小时。可是呢，评奖的他要求你，比如说只能是十五分钟，然后呢，你得弄得特别精美。所以最后我们为了送去得奖啊，我们把这个节目原始拿过来，我们等于重新做了一遍。实际也就没有，这不是真正的节目嘛，是我们自己为了评奖做的，拿上去得了奖。 这个评估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最好的学校，他不担心的。你敢把我评了北大，你敢把我评坏试试看，最差的学校他也不关心，因为他怎么也评不上，就中间一大堆打架争夺、啊、哇塞，人民大学呢就不算最顶级的吧，他也要争一下，所以呢他校长就得发话北大清华复旦交大说吗，他用说吗，你敢给他评坏吗， 但是这为什么我不知道、 哦、他们也有他们操心的， 他们 要排国际上的排名， 国际 在很多搞很多外币在外面，哎呀我评到十几名了，哎呀我跌到四十名了，北大不是老在国际上沉浮吗、啊、对不 对,、啊、 对， 在国际上沉浮， 那个是英国泰晤士报一个附属公司玩了一个游戏，把中国人给圈进去了，第一年不是美国不是搞了三个评估学校大学的体系，一个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个是什么 Newsweek 还有 Kaplan， 那三个是最把你想到的评估全部评了，但是美国呢有一个比较谦虚谨慎，只评美国的大学，英国人是这样的，他把美国呢看成小弟弟，他觉得他要出招呢一定要颠覆他， 把全世界的都评进去， 全世界，然后就弄一些稀奇古怪的指标，把北大呢第一次评了第十二名，超过芝加哥大学啊斯坦福啊很多，然后把港大也赔得挺高的、 嗯、 所以这个呢让那个东南亚东亚啊还有那些 世界级大学啊欢欣鼓舞、 哦、欢欣鼓舞，结果呢就不得了了，然后呢就照着这个来，很多大学那个请副校长或者校长跟他说，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我们学校的排名提高，就是指那个泰晤士报的， 就是派那个女秘书去找那个泰晤士报 咱多喜欢上榜呢，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讲了那么多这个骗人的什么什么东西，其实我想想我们有什么值得讲，我们也在里面，很多开会的时候我有时候反省这个会上在讲的东西我觉得是没意思的，可是我为什么不说呢，我为什么不来提出抗议呢，一条为什么要我讲，谁都知道啊，为什么人家不讲要我冲出来讲呢、 嗯、 第二你讲事情归事情，你不就得罪了提的这个人了吗， 嗯， 就是你看人心都是这样出来的，而且很多事情根本跟事无关，跟提的人有关，我发现什么情况，如果这个官是新上任的刚上来的，他提的建议特别容易通过， 那是吗， 啊，有人快退休了或者人家知道他快退休了 还有他提的建议，他的方案，反对的人就多，差不多同样的东西，你知道委员会，你就是这样，所有的人大家就是叫摸摸自己的胸口，说这么多的大学教授，这么多的官员，你多少百分比是在就事论事的？你有多少的百分比是在想着这件事背后的人的？就人事人事啊，背后的人的。所以有时候会，你会看到一个很荒谬的举动，但是如果是这个人说的是很有力量的 啊， 下面的人就不说啊。 嗯， 我在这种时候，我心里说实在话，我骂自己的。 嗯， 妈的，真是不是东西，你妈有什么资格骂别人？你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就不敢说？你将来有什么事情，有谁会帮你说？可是你再看看周围的人，一个个都比你聪明。他们为什么天气啊，哎，你这件衣服好啊。 另外这个大学的，只要政府的经费和资源呢，大部分由政府拨的，像英联邦体制、中国大陆体制的话呢，他这个猫捉老鼠的这种游戏呢，是一直要玩下去。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那正确的是什么？ 正确 好像也应该平吧？ 这应该平，但是呢，不能像一种政府的主导性的。他所谓现在都是通过教育部，像香港都是政府什么教资局。就是来了的，如果他要写的报告的话，对你学校一旦不利的话，那损失惨重。 嗯， 那对他来说，那个打击不是一般的打击。 这分三个层次，大陆这个根本是官场的贪腐作风，这个根本是这个。 也不能一概而论吧， 比较 少数专家 比较多，哎呀，比较普遍，比较普遍。香港呢是官僚主义，就是刚才讲，香港倒是利益回避的。那像美国的评点，它比较多在学科层面。就是说，你比方说，简单，我们不评大学，但是我们评全美国有多少医科， 他没有政府派来的，这些咱们都是政府派来，你敢得罪吗？